北京时间十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对于一个歌手来说，最难唱的歌或许不是飙高音，而是这首歌里字字珠玑点中了自己。恋人各奔东西，但是情歌却被定格在了老唱片里。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。 怎么唱情歌，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，里面有一句歌词，王菲的歌哼给你呢，有时候情歌注定伤人，其实除了哭和笑，人世间还有很多难以言说的情感，比如王菲和窦唯之间。窦唯曾经为王菲写过誓言，为闷还有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打过鼓，虽然后来两个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，但是王菲还是会在微博上对他的作品做出回应，比如早年窦唯的旧作《暮春秋色》被翻出来的时候，他会在微博上说莫名的感动。在那些蜜里调油的日子里，窦唯为他写了这首《誓言》。94年的红磡演唱会上，王菲唱了这首歌，窦唯为他伴奏吹笛子，俨然是天作之合，神仙眷侣。后来这段情感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烟消云散，但是誓言这首歌却依旧传唱了下来，还真是应了那一句，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找不到你的视线。 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周头一天，爱上一个人真的向前，只打了个照面，五月的晴天闪了电，有生之年恰如相逢，终不能幸免，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唱烟火的表演，用一场轮回的时间，紫微星流过，来不及说再见，已经远离我一光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。像黄绮珊这样老道的歌者，其实任何的高音都不是问题，而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，他就唱了一首他最难唱的情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简爱》，因为这是出自他的前夫涂慧源的作品。1996年他们分手之后，这首歌交给了张惠妹来演绎，而词作者是林秋离， 那是见证了他们从认识到结合到离婚全过程的一个人，简爱。 人变了心，言而无信，人断了情，无谓伤心。我一直聆听，我闭上眼睛，不敢看你的表情。许多事让泪 我千古随旧日的动人情怀，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。 你能够听到明显的哽咽声，唱前夫的作品有太多的故事，也最难唱完。那年的我是歌手有两个歌手都选择了对他们来说最难唱的一首情歌，而另一位则是笑着唱完的。走在红毯那一天，这是彭佳慧曾经恋爱过12年的旧日恋人陈国华所写的作品。99年在他的个人演唱会上，当时陈国华作为男友担任钢琴的伴奏，而彭佳慧则披着婚纱唱着这首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。当时舞台上的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钢琴，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，但是造化弄人，后来两个人并没有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走上红毯，而是各自组建了家庭，微笑着唱旧情歌，这也是时间给出的最豁达的答案。 算一算时间，认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口上含有一等十八年。有些事情是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口上含有一等十八年。有些事情千，到

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恋人各奔东西，但是情歌却会站在老地方，还是老样子打量着你。对于一个歌者来说，最难唱的情歌莫过于这首歌里有你的悲伤和幸福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。提到辛晓琪的名字，你会下意识地想到那首在卡拉 OK 风行的年代里被频繁点唱的《领悟》。这首歌的 MV 里，你甚至可以看到辛晓琪因为情绪失控而在镜头前痛哭起来的样子。据说当时滚石对是否要保留这部分镜头争议很大，但是最后是在李宗盛的坚持之下留了下来。李宗盛的坚持是因为这首歌唱的就是辛晓琪的本真。辛晓琪曾经不顾一切地爱上一个大她十岁的男孩，结婚一年之后却遭遇了对方的背叛，最后分道扬镳。签约滚石两年之后，辛晓琪才收到李宗盛写的第一首歌，正是这首《领悟》。这首两个人当时都觉得不太会红的作品，却让辛晓琪一夜成名。 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本来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心眼看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。清楚，恋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 还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礼物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这是我回首来世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礼物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 情歌的魅力就在于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歌词会有不一样的理解。这首歌其实也是李宗盛对于自己情感的纠结。那一年他因为面对那个两难的选择，站在女性的角度写了这首歌，表达了对于前妻的愧疚。而林忆莲后来在演唱会有一首歌一唱就会流泪，那便是李宗盛为他写的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。教父和天后的爱情，这首歌也是当时面对流言蜚语和千夫所指时李宗盛给出的承诺。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。 这一切都是如此的荒谬。当夜色慢慢落成一片漆黑在你背后，当我说出你最想要的分手，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要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。对你来说，最难唱的那首情歌是哪一首呢？其实小魔女范晓萱也一首最难以启齿的情歌，这首歌听起来并不感伤，它叫做 Darling。 这个昵称对当时的他来说既甜蜜又痛苦，因为从小他的父亲就不在身边，所以他把他的恋父情节放在了一个大他14岁的旧日恋人的身上。这段感情没有得到家人和朋友的祝福，但是他当时又非常的想要维系，于是在两个极端来回游走，他在某个深夜写下了这首歌 Darling。 hate you, darling, but I need you. 多年之后，渐渐成熟的范晓萱已经可以用小女人的口吻自如地唱这首歌，提起那一段故事。孩子的标志就是哭，而不再哭或许就是告别孩子气的标志。这是一首在蔡依林的演唱会她经常会唱到的歌，周杰伦当年为她写的倒带，而在2006年到2008年的时候，她更是每每唱起就泣不成声。他收获了爱情，再也无需倒带，但是这首歌仍然会作为他演唱会的压轴曲目。倒带，时间真的能回去吗？ 是 繁华山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，梦偏冷，辗转一生情债有几遍，如你默认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淡淡的沉闷盘踞着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，月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笑声羡煞许多人，那是他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一冷，人事一分，啊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，悬念和泪是情深，还有谁在等，而情是岂能不真，为数若阳春，如你在问前世过门，染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不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城门盘踞着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成长无一声。 北京时间11:00，伴着。